个节目马戏、嗯、 啊，对、哦、对，其实现在我们要看马戏，其实很难去找 很少 的城市里、 啊、 是。那大福岛里面呢，有一个叫冬春马戏团，这个马戏团， 嗯， 就是马戏团的一些表演，什么走钢丝啊、空中秋千啊等等一些杂技嘛、嗯，所以在这里能够看到， 嗯、 其实算是回忆吧、 哦， 就是儿时的一些回忆、 嗯。 那这里的就是营业时间是一般是周一到周五是下午两点， 嗯、 平日是只演一场。两点有一场演出、 哦、 那周末会有三场的演出、 嗯、 每个人是要需要交纳25000韩币左右的这个入场费。 对，我觉得马戏也可能是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吧、 嗯、 啊，可能很少人去看了， 嗯， 所以您可以来到这里去回忆一下过去， 没错， 还是不错的啊。 那逛了这么多的景点啊、 嗯、 虽然我们在海滩也可以挖点小海鲜吃，但是那个只是垫垫肚子而已。这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可以推荐吗？ 没错，那在吃有很多海产的一些料理哈、 嗯。 那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福岛的葡萄是很有名的。 嗯、葡萄， 对、 哦， 所以这里有非常有名的，我们叫做就是韩文叫 Kranggo 的一个酒庄，葡萄酒庄。嗯， 嗯嗯， 所以大家来到这个大福岛头，有时间可以去一下酒庄，嗯、去体验一下大福岛产的这个葡萄酒的一些味道。 嗯哦，喜欢红酒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去尝一尝， 没错、 啊，体验一下了、啊。 没错， 当然了，这里肯定是少不了美食的， 是的， 肯定是有很多以海鲜为主的这种美食， 是的。 但我听说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多文化的饮食街。 嗯， 美食街，对吧？ 没错， 在这 没错， 品尝到世界各地的东西是吗？ 没错，没错，这是位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个美食，所以很多外国游客、 嗯、 来到这里就是非常喜欢了。那这里是在2009年、 哦、嗯, 嗯，有这个多文化特区了嘛，有一个多文化特区、 嗯、 所以在所以大家来到这个鞍山站的地铁站二号出口附近的话就能看到这个鞍山多文化街了、 哦、这我好像去过 啊，是吧， 有很多的中国菜越南菜等等， 没错，泰国菜等等，对 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游玩这个海边的景色，看完马戏之后呢、 嗯、 来到鞍山站的二号出口， 是的， 要去品尝一下各色的美食。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大福岛之旅就是这些内容了，您可以来一次浪漫的休闲之旅、嗯、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坡州的 DMZ， 非常有名的 DMZ 旅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大家下周见， 辛苦了，拜拜。너아닌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고민척하지마영거래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피곤하다며열한시간동안잠수더니또피곤하대무심코내려놓은듯한번은오늘도덮어놓고내가예민하세야코어디까지가진실어디까지가거짓인지어디설명해봐넌얼굴색하나안변하고유한원칙으로반론헤어내수압붙이면대화거부해팩트를들이대면버릇해 Yesterday I'm a trouble came close to me 또나만허구된청문은물려착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왜어제랑똑같은거야일부러실증유발하는거야그짝내고싶은거야뭐야 I don't know why I love you 심장본인죽음은본전도못던졌네넌내머리위난이발밑아쉬운쪽이손에모르지마아닌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I'm not afraid to di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雷锋是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精神是以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革命精神，它影响了后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接下来让我们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曹云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雷锋叔叔你在哪里》。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曹云瑞，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学校学习过的课文，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小溪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抱着迷路的孩子，冒着蒙蒙的细雨。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就是他留下的足迹。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背着年迈的大娘，踏着路上的荆棘，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就是他洒下的汗滴，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要出现在哪里。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美食家是指呢善于品评食物，善于对食物呢从色、香、味、形等方面提出专业独到的见解，并善于啊把美食推荐给吃货的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位美食家也可以说是啊专业的吃货，有些不同。那么他们有哪些不同、哪些特殊的地方呢？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我们认识两位朋友哈，一位呢叫做 Howie， 另外呢叫做 Greg。 那么通过名字呢我们就能够判断出这两位朋友是来自国外。好，那么看一看这个 Howie 和他的朋友 Greg 来自美国，他们是美食作家，同时啊也是美食爱好者，他们已经在中国一路吃了20多年哈，这个年头已经不短了，20多年。在他们的美食之旅开始后不久，他们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的街头小吃哈。他们喜爱的这个食物呢跟有些美食家不太一样哈，他们偏重于呢这个街头小吃。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首先看一下第一个人哈， Howie， H-O-W-I-E， Howie。 另外一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 Greg， Two best selling food author， 是呢非常畅销的美食相关书的一个作家哈，同时呢非常的畅销，叫 best selling， best 最好的加一个 sell 这个销售加 ing， best selling。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呢销售特别好的、特别畅销的这个书、这个电影或一个美食哈，或者是任何的一件商品， 都可以用这形容词 best selling 后面加一个 something。 他们除了哈是一个作家，美食作家之外呢，还是呢 foodies 啊，吃货啊。看看这个 foodie 这个词呢，我们讲过 food 这个词后面加 ie， 因为呢这是两个人，所以是 foodies 啊，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哈， foodie 啊， foodie。 have been eating their way through China， 哎，这一句非常的好玩哈，一路哈这个吃来哈，那么吃的时间呢长达20年， eating their way through China for over 2 decades， 将近20年。 soon after their food journey began， 他们的美食之旅啊叫做 food journey， 这个 journey 我们讲过哈，旅行旅途 journey。它跟这个 travel 还不太一样， travel 呢它可以指一些比较短的一个旅行，这个 travel， 在这个 journey 的话呢往往是指那些路途相对远一些的哈，那个旅程用这个 journey 这个词。 Both fell in love with the country's street food， 好，那么他们喜欢的这个食品呢叫 street food， 街头的这个小吃。下面看一看，为了讲述哈他们在中国的街头美食的故事，这对搭档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街边小吃》或《街头小吃》。 To tell 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their street food adventure in China， 他们的美食之旅啊，这里面这个旅行哈用了另一个词来替换。第一段呢我们用的是journey 这个词哈，而第二段呢用的是 adventure， 这个意思呢它表示一个冒险哈，往往呢就去一个地方充满了一些奇怪的哈，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事情的地方叫 adventure， A-D-V-E-N-T-U-R-E。 但这里面呢可以把这个 adventure 换成 journey 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可能为了避免词汇的雷同哈，它把这个 journey 换成了 adventure。This duo 啊，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这个搭档哈，这两个人用的是 duo， 表示一对人哈，两个的意思。duo wrote an entertaining cookbook called Chinese Street Food， 中国的街头哈街边小吃。那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浩宇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写这样的书，真是很难得。It was amazing chance.”或者是 opportunity to write a book such as this. Howie said at a launch event, 啊，这里面这个 launch event 表示说一个新书的发布的一件事情或新书发布会哈，叫 launch event for the book。 那么这个新书的发布会的主办方呢是呢叫做乔治华盛顿哈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哈， hosted by Confucius Institute o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所以说呢他觉得有这个机会写这样的一本书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是特别美妙的一件事情，因此呢用这个词 amazing opportunity。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哈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大概内容。那么书中啊充满了食谱、民间的传说故事哈，同时啊他们与厨师的一些诙谐的聊天，以及呢他们一路上遇到的一些小贩。这本书啊让读者啊在餐厅或那些非常正式的那些酒楼外面了解到中国各地的美食。 filled with recipes 啊，我们讲过了，就是如何做菜的一些方式方法哈， recipes， R-E-C-I-P-E-S recipes， folklores， 哎，民间的传说啊， folklores。 然后呢那么一些故事啊，用的是 origin story， 它是指呢这些菜啊如何发明出来的哈，用这个 origin， O-R-I-G-I-N origin stories。 and witty chat with cooks， 那么一些非常诙谐好玩的哈，一些睿智的一些聊天哈，叫 witty chat， witty chats with the cooks。 vendors， 卖货的这些小贩哈， vendor， V-E-N-D-U-R， they met along the way。 The books take a reader on a food journey outside of restaurant。非常重要的一点呢，他们让读者了解到中国的这个美食，但是这个美食呢不是在餐厅里面，不是在那些高档酒楼里面的那些美食，而是呢是什么 outside the restaurant and into the street of different region of China。 那么了解到中国各个地区的那些街头的美食。后来讲到呢，他们在讲述中国美食的同时哈，同时啊也感叹呢，这是一种呢正在迅速改变，但却又呢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饮食文化。 We wrote Chinese street food to celebrate a food culture， 啊，那么提到的是一个饮食文化。那么后面看一下这种文化呢，它既在迅速的发生变化，同时啊又深深的扎根于传统的文化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后面看一看如何翻译 A food culture that is quickly changing， 迅速的变化 yet deeply rooted in tradition， 但同时啊又深深的扎根于传统的文化。那么这本书呢，向读者介绍了100多种不同的街头小吃，包括了云南的稻田、四川的麻辣、哈尔滨的寒冷，以及呢北京的皇城文化。好，那么看一下 The book introduces reader to 100 different kinds of regional street food， 100多种哈，我们说地域性的小吃， by presenting small dishes。后面看一下它的范围哈， ranging from the rice paddies 稻田哈，这个 paddy P-A-D-D-Y 哈， rice paddy of 云南 and spicy flavor 哈，那些麻辣口味哈，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具有非常鲜明特色的一个区域呢，就是说四川啊， spicy flavor， 这个 spicy 我们讲过哈，表示说麻辣 S-P-I-C-Y to the frozen tundra of Harbin， 看看哈尔滨哈，它用的词呢叫 frozen tundra， 它表示那种冷冻的哈，冻得特别的严实的那个土地哈，叫 tundra。那么当然呢，也可以指呢哈尔滨的寒冷哈，东北的寒冷 ，frozen tundra of Harbin and imperial majesty of Beijing， 皇家的那个威严哈，皇家的威严。那么当然了，这个代表区域呢就是北京哈 ，imperial majesty of Beijing。那么看一下这个皇家，它用的是 imperial， imperial 表示说皇家的、皇室的。他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呢，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美食的历史，以及呢他们与这些美食卖这些美食的那些商贩，同时啊包括呢与这些厨师哈之间的这种私人的关系。Our aim is to share a bit of food history， 让大家一起了解分享食物哈，美食的历史叫 food history as well as， 以及它等同于 and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们的个人的关系啊，那种私交哈， to the food， the vendor and the cooks。 整本书的这些菜呀，这些街头小吃啊，都非常的简单，但是呢非常的好吃。 The dishes throughout the books are simpleDelicious， 两个词就可以概括街头小吃，一个呢 simple 简单，第二个呢 delicious 非常的美味。中国街边小吃呢，对我们是 Hoy 和 Greg 来讲呢，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或特殊的一个地位，因为呢街边小吃让他们经常呢会冲动，同时啊也让他们呢为这个街边小吃而着迷。 Hoy and Greg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their hearts for the street food in China，街边小吃对于他们来讲哈，在他们心目当中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位置哈，叫 special place in their heart。 那么这个词组呢，同学们记下来，可以指呢一个特殊的一个物件，一个比如说一个照片，一个东西，那么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heart for somebody and it allow them to be impulsive。 哎，这个词 impulsive I-M-P-U-L-S-I-V-Eimpulsive 表示一个人会产生冲动的这么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是 impulsive shopping。 另外呢 appeal to the five senses， 以及呢对他们的五个感觉，我们知道我们人有五个感知哈，那么叫 five senses， 如果一个人有第六感知的话，第六感觉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神人了。接下来他们说呢，他们是按照感觉而不是说呢按照餐厅指南去找吃的，同时啊他们也特别喜欢做饭，这对他们了解街边小吃呢是很有帮助，他们可以一边吃一边看和厨师聊天，一个一个不停的下去，充满了无尽的快乐。 It just makes sense to follow our five senses rather than a restaurant guide， 按照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直觉啊去寻找这个美食，而不是说呢按照书哈、去找这些美食，而不是说呢 restaurant guide。 We are also avid cooks， avid cook 表示非常痴迷的哈、非常着迷的一个什么样人，那么 avid cook 表示呢特别喜欢做菜做饭的人。 So it helps that with street food we can eat, watch and chat with cooks on this blog the next endless fun 哈，就无穷的乐趣哈 endless 啊，没有边际的一个方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owie and his friend Greg, two best-selling food authors and a foodie from the U.S., have been eating their way through China for over two decades. Soon after their food journey began, both fell in love with the country's street food. To tell 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their street food adventures in China, this duo wrote an entertaining cookbook called Chinese Street Food. It was an amazing opportunity to write a book such as this.Howie said at a launch event for the book host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illed with recipes, folklores, origin stories, and witty chats with the cooks, vendors they met along the way, the book takes reader on a food journey outside the restaurant and into the street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We wrote Chinese street food to celebrate a food culture that is quickly changing yet deeply rooted in tradition. The book introduces readers to 100 different kinds of regional street food by presenting small dishes ranging from the rice paddy of Yunnan and the spicy flavor of Sichuan to the frozen tundra of Harbin and the imperial majesty of Beijing.Our aim is to share a bit of food history as well as a personal relation to the food, the vendor, the cooks. The dishes throughout the books are simple, delicious. Howie and Greg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their hearts for the street food in China, as it allowed them to be impulsive and appeal to the five senses. It just makes sense to follow our five senses rather than a restaurant guide. We also avid cooks,So it helps that with street food, we can eat, watch, and chat with the cooks on this block. The next, endless fun.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我们一起去猎熊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bear hun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关于捉狗熊的故事。爸爸带领一家人去捉狗熊，他们一路上经过了草地、河流、泥坑、树林和暴风雪，最终终于找到了狗熊。但是，他们真的敢去抓狗熊吗？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A snowstorm. A swirling, whirling snowstorm. We can't go over it. We can't go under it. Oh no, we've got to go through it. 天哪，不好，我们遇到了暴风雪，又急又大的暴风雪，上面是飞不过去的，下面也是钻不过去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好吧，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呼呼呼呼呼呼， 哦，我的天哪，我们不得不顶着暴风雪继续往前走， 还好，我们终于走过了暴风雪。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 We are not scared.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个儿的。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可害怕的。 A cave, a narrow, gloomy cave.We can't go over it. We can't go under it. Oh, no. We've got to go through it. 哎呀，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山洞，又窄又暗的山洞，上面飞不过去，下面也钻不过去。 天哪，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Tiptoe, tiptoe, tiptoe.蹑手蹑脚地轻轻地往前走。 What's that? 那是什么？ One shiny white nose, two big furry ears, two big goggly eyes. It's a bear. Oh, 一个闪闪发亮湿漉漉的鼻子，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两只圆圆圆圆的大眼睛。这是一只大狗熊。Quick, back through the cave. Tiptoe, tiptoe, tiptoe. 快快快，快跑回洞口，蹑手蹑脚，轻一点儿。Back through the snowstorm. 呼呼呼呼，快跑回暴风雪里面去。呜呜。Back through the forest. Stumble trip, stumble trip, stumble trip. 快跑回树林里。磕磕碰碰当，磕磕碰碰当。Back through the mud, squelch, squirch, squelch, squirch. 快跑回泥坑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Back through the river, splash, splosh, splash, splosh, splash, splosh. 快跑回河水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啦。Back through the grass.Swishy, swashy, swishy, swashy. 快跑回野草地里。Get to our front door. Open the door. Up the stairs. Oh no, we forgot to shut the door. Back downstairs. 快跑到大门口，打开门，上楼梯。Oh, 天哪，不好，我们忘了关门了。再跑回楼下。Shut the door, back upstairs, into the bedroom, into bed, under the covers. 哦，快关上大门，回到楼上，跑进卧室里，爬上床，躲在被子下面。We are not going on a bear hunt again. 我们再也不去捉狗熊了。The end. 故事讲完了。What a funny story it is. 这可真是一个紧张刺激而且生动有趣的探险故事啊。爸爸带着一家人出门去猎熊去探险。一开始大家还意气风发地跨过草地和河流，大家情绪激动。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依旧知难而进，让我们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可是最后当这一家人真正的找到了一头大狗熊的时候，大狗熊一瞪眼，他们就使劲的往回跑了。呵呵，真滑稽，对吗？ I love this story. Can you read some sentences to Jason? 那 Jason 老师很喜欢这个故事，你可以读上几句给 Jason 老师听一听吗？ 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We are not scared. Wow, 你做得真棒。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半，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六点和九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t's so cozy to ride in my dump truck. Everybody come and ride along with me. It's so cozy to ride in my dump truck. Hop in the back and you will see. Tip tip the dumper, honk honk the horn. Can't you just hear the engine roaring?Crank, crank the engine, grind, grind the gears. Just listen to the wind whistling in your ears. It's so cozy to ride in my dump truck. Everybody come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It's so cozy to ride in my dump truck. Hop in the back and you will see.